在光明星节之际，民主刚国举行了庆祝会，罗马尼亚举行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不朽经典著作阅读会，埃塞俄比亚举行了金正日同志业绩讨论会，有上述国家的政界、社会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另外，庆祝光明星节，秘鲁中央集会最近在共产党绿色祖国办公楼举行，由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秘鲁筹委会主办。